过去的十年里，全澳大利亚共吸引了500,000名国际留学生，新南威尔士州就占据了其中的1/3，而且绝大多数选择了落户悉尼。悉尼拥有近200个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，这些外籍留学生推动了悉尼多元文化的发展，并且为这座城市注入了新的活力。 你想出国读高中，你想出国读大学，你想越省钱越好，你想留在海外工作。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，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，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，祝你成功留学。 今天呢，在节目当中呢，特别对于去澳大利亚留学的一些特色，或者是说吸引中国留学生的方面介绍呢，我们就到这里。以后我们也会在节目中呢，对于澳大利亚留学有更深入的和更详细的一个解读。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也会特别请孙浩松孙老师向我们介绍一下澳大利亚联邦大学，在澳大利亚当地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介绍。好，谢谢孙老师。 谢谢。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。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，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，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。 经典的文字，你听得见。2018年，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，多场诵读沙龙、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，敬请期待。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，听见美。 大家好，我是蒲存昕。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。 有勇气不难，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。 沉淀浮躁，历练青春。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，北京外语广播。